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59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二分，香舍品，第67。儿时巨寿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摄取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以无贪着、无牵力心修行布施，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诸有情助慈身业、语业、意业，离诸罪犯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摄取境界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无贪着、无牵力心修行布施，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若有受者于恶有情非礼毁骂、嫌害、凌辱，菩萨于彼不生变异嗔恨害心，身与家报，唯起怜悯慈悲之心，以善爱言惭愧训谢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摄取安忍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无贪着、无牵力心修行布施，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设有受者于恶有情非礼毁骂、嫌害、凌辱，菩萨儿时便作是念：诸有造作如是类业，还自感得如是类果，我今不应记彼所作，废修自业。复作是念：我应于彼给予友情，舍心失心，倍更增长，无所顾惜。作是念已，发起增上身心精进，常行会舍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摄取精进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无贪着、无牵力心修行布施，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诸受者及于境界心无散乱，不求诸欲三界二乘，唯求佛果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摄取净律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无贪着、无牵力心修行布施，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 观诸受者、施者、施物，皆如幻视。不见此施，与诸有情有益有损。达一切法，胜亦空故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。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摄取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摄取布施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造身语心三种福业，由思福业离断生命乃至邪见，不求声闻独觉乘等，唯求无上正等菩提。菩萨儿时安住境界，广行布施，随诸有情所需之物，尽皆施予。复持如是布施善根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不求声闻独觉等果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摄取布施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若诸有情境来分割菩萨肢体，各取持去，菩萨于彼不生一念愤恨之心，但作是念：我今获得广大善利，为舍臭秽微脆之身，得佛清净金刚之身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摄取安忍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身心精进，恒无间断，着大悲甲，发弘誓愿：一切有情沉溺可畏，报恶难出，生死苦海，我当拔至不死界中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摄取精进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虽入四境律，或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或灭尽定，而不堕声闻、独觉等地，亦不证实际，随本愿力作是念言：一切有情沉溺可畏，报恶难出，生死苦海，我今记住清净施罗，方便引发清净净律，定当拔至不死界中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摄取净律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不见有法，若善若非善，若有迹若无迹，若有漏若无漏，若世间若出世间，若有为若无为，若多有数若多无数，若多有相若多无相，唯观诸法不离真如，广说乃至不思议界。 此真如等亦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堕声闻独觉等地，唯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摄取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摄取布施、境界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设有种种有情之类，卑离毁骂、陷害、凌辱，乃至分割、肢节持去，菩萨儿时都无嗔恨，但作是念：此诸有情，深可怜悯，烦恼鬼病，扰乱身心，不得自在，无依无护，贫苦所逼，我当施彼随意所需饮食衣服，给予种种财宝资具，令无匮乏。不持如是不施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。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摄取布施波罗蜜多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涉及为救自命因缘，与诸有情终不损害，乃至不起诸恶邪见。菩萨如是修境界时，不求声闻独觉等地，复持如是境界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。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摄取境界波罗蜜多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八起勇猛增上精进，常作是念：若一有情，在一于善那外，或十或百乃至无量于善那外，或在一世界外，或十或百乃至无量诸世界外，应可度者，我必当往，方便教化，令其受持，或八学处，或五，或十，或俱学处，或令安住静观种性，第八，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或令安住诸菩萨地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上不辞劳，况为教化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皆令获得利益安乐，而当谢捐。复持如是精进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 同共回向一切之智。于回向时，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摄取精进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摄心不乱，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伺，离生喜乐，入出境律。广说乃至入灭想受定，是诸定中，随所生起心，心所法，及诸善根，一切合集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。与回向时，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摄取净律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，住寻法观，虽以远离形象，或以极静形象，或以无尽形象，或以永灭形象，观一切法，而于极静能不作证，乃至能作妙菩提座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从此做起，转妙法轮，利益安乐诸有情众，复持如是妙慧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。与回向时，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摄取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摄取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报告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身心精进，曾无懈息，求诸善法，亦无厌倦，没作十念，我必应得一切之智，不应不得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为欲利乐一切有情，常发誓愿：若一有情，在一余善那外，或十，或百，乃至无量余善那外，或在一世界外，或十，或百，乃至无量诸世界外，应可度者，我必当往，方便教化。或令诸声闻乘，或令诸独觉乘，或令诸无上乘，或令受行十善业道，如是皆以法施、财施而充足之，方便隐舍。复持如是布施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。与回向时，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摄取布施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自离害生命，也劝他离害生命，无倒称扬离害生命法，欢喜赞叹离害生命者，如是乃至 自离邪见，也劝他离邪见。吾道称扬离邪见法，欢喜赞叹离邪见者，是菩萨摩萨持此境界波罗蜜多，不求三界及二乘果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，何所回向，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摄取境界波罗蜜多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从出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人非人等境来恼处，或复着次断割之节，随意持去。菩萨儿时不作是念：谁着次我？谁断割我？谁复持去？但作是念：我今获得广大善利，彼诸有情为益我故，来割截我身份之节。然我本为一切有情而受此身，彼来自取，即所有物而成我事。菩萨如是审涤思维诸法实相而修安忍，持此安忍波罗蜜多，不求声闻独觉等地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，何所回向，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摄取安忍波罗蜜多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勤修诸定为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循有次离生喜乐入初净律，广说乃至入第四净律，与诸有情起与乐想，作意入慈无量，广说乃至入舍无量，于诸色中起厌粗想，作意入空无边处定，广说乃至入灭想受定。是菩萨摩诃萨虽修如是净律，无量无色灭定，而不摄取彼亦熟果，但随有情应可受化，作利乐处而与终生，既生彼矣，用四摄事而摄取之，方便安利，令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。是菩萨摩诃萨依诸净律起圣神通，从一佛国往一佛国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请问甚深诸法性相，精勤引发殊胜善根，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，何所回向，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摄取净律波罗蜜多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不见不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明 若是，若性，若相。不见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苦集灭道圣地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四境律，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净观地，乃至如来地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极喜地，乃至法云地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五眼六神通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三十二大实相，八十随好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欲流果，乃至独觉菩提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不见一切智智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，如是乃至。不见一切法，若名、若是、若性、若相。于诸法中，不起想念，无所执着，如说能做，复以如是所及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摄取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摄取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与诸有情住财、法、施，为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伺，离生喜乐，入出境律，广说乃至入第四境律，与诸有情其与乐享，作意入慈无量，广说乃至入舍无量，与诸色中其厌粗享，作意入空无边处定，广说乃至入灭想受定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以无乱心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行财法施。是菩萨摩诃萨常自行财法施，亦常劝他行财法施， 常舞蹈称扬，行财法施法。欢喜赞叹，行财法施者，持此善根，不求声闻、独觉等地，但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、何所回向展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摄取布施波罗蜜多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受持净戒，常不发起贪具行心、嗔具行心、痴具行心、害具行心、悭具行心、嫉具行心，即毁净戒具行之心，但常发起一切之智具行作意，复持如是境界善根，不求声闻、独觉等地，但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、何所回向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摄取境界波罗蜜多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修行安忍，观色如巨木，观受如浮泡，观想如杨艳，观行如芭蕉，观时如幻视，做事观时与无取运不坚实想横现在前，不多十年，诸法皆空，非我我所，谁能割截？谁受割截？谁能毁骂？谁受毁骂？谁复于中发起嗔恨？色是谁色？受是谁受？想是谁想？行是谁行？识是谁识？如是菩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审观法时能具安忍，复持如是所及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、何所回向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摄取安忍波罗蜜多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发勤精进，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伺，离生喜乐，入出净虑具足住，寻思极静，主内等静，心依去性，无寻无思，定生喜乐，入第二净虑具足住，离习住舍，具念正知，领身受乐，圣者语中能说能舍，具念乐住，入第三净虑具足住，断乐断苦，先喜幽默，不苦不乐，舍念清净，入第四净虑具足住。菩萨如是修一切种净虑、解脱等持等智，于中皆能不取其相，发起种种神境之通，能作无边大神便是，或复发起 天耳之通，明了清净，过人天耳，能如实闻十方世界情非情类种种音声。祸福发起他心智通，能如实知十方世界他有情众心心所法。祸福发起宿住智通，如实念知十方世界无量有情诸宿住事。祸福发起天眼智通，明了清净果人天眼，能如实见十方世界有情无情种种色相，乃至业果皆如实知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此五殊胜神通，从一佛果去一佛果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请问如来甚深法义，广知无量微妙善根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勤修种种菩萨圣行，持此善根不求声闻独觉等地，但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摄取精进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观色受想行识不可得，观眼处乃至意处不可得，观色处乃至法处不可得，观眼界乃至意界不可得，观色界乃至法界不可得，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可得，观眼处乃至意处不可得，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，观地界乃至识界不可得，观因缘乃至增上缘不可得，观无明乃至老死不可得，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，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可得，观真如乃至不碎界不可得，观苦集灭道圣地不可得，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可得，观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可得，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可得，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可得，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可得，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可得，观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可得，观五眼六神通不可得，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，观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不可得，观无往事法恒住舍性不可得，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得，观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不可得，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，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，观一切智智不可得，观有为界不可得，观无为界不可得，如是菩萨观一切法不可得故，无作无作故，无造无造故，无生无生故，无灭无灭故，无取无取故，毕竟清净常住无变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，安住法性法界法住，无生无灭 常无变异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心常无乱，恒时安住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如实观察一切法性都无所有，不持如是所及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，何所回向。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净律波罗蜜多，摄取般若波罗蜜多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取布施、警戒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波罗蜜多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观一切法空无所有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观一切法空无所有？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内空，内空性不可得，外空，外空性不可得，内外空，内外空性不可得，空空，空空性不可得，大空，大空性不可得，圣意空，圣意空性不可得，有为空，有为空性不可得，无为空，无为空性不可得，毕竟空，毕竟空性不可得，无际空，无际空性不可得，散无散空，散无散空性不可得，本性空，本性空性不可得，自共相空，自共相空性不可得，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性不可得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十四空中，不得色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受想行识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眼处乃至意处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色处乃至法处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眼界乃至意界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色界乃至法界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眼处乃至意处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地界乃至识界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因缘乃至增上缘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无明乃至老死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苦集灭道圣地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五眼六神通，若空若不空， 不得如来实力，那这十八佛不共法若空若不空。不得三十二大师相，八十随好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得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得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得欲留果，乃至独觉菩提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得一切智智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得有为界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得无为界，若空若不空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诸有情，所有布施，若食若饮，及于资具，皆观为空。若能施，若所施，若施福，若施果，如是一切，亦观为空。菩萨儿时，犹住空观，贪着、牵吝、无容得起。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从初发心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如是分别，皆不得起。如诸如来应证等觉，无时暂起，着心、牵心。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着心、牵心，皆永不起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诸菩萨摩诃萨师，能令菩萨摩诃萨众，不起一切妄想分别，所行布施，皆无染着。是菩萨摩诃萨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。与回向时，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取布施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受持境界，一切声闻、独觉等心，无容得起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观诸声闻、独觉等地，皆不可得。回向彼心，亦不可得。回向彼地，身与律仪，亦不可得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从初发心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，自离断生命，也劝他离断生命，无倒称扬离断生命法，欢喜赞叹离断生命者，如是乃至自离邪见，也劝他离邪见，无倒称扬离邪见法，欢喜赞叹离邪见者，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境界所生善根，不求三界及二乘法，但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。与回向时，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取境界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其随顺忍，得此忍矣，常作十念，一切法中无有一法若起若灭，若生若老，若病若死，若能骂者，若受骂者，若能谤者，若受谤者， 若能割节，灼刺，打服，脑处，加害。若所割节，灼刺，打服，脑处，加害，如是一切性相皆空，不应与中妄想分别。是菩萨摩诃萨得此忍故，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假使一切有情之类，皆来喝毁诽谤、凌辱，以诸刀杖、瓦石块等损害打制，割节灼刺，乃至分解身诸肢节。儿时菩萨心无变异，但作是念：身可怪哉，诸法性中都无呵毁、诽谤、凌辱、加害等事，而诸有情妄想分别执着实有，发起种种烦恼恶业，现在当来受诸巨苦。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取安忍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令诸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或令诸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或令得预留果乃至阿罗汉果，或令得独觉菩提，或令得一切之智。是菩萨摩诃萨虽为此事而不住有为界，亦不住无为界，复持如是所及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。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取精进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除佛等持，与于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等持，皆能自在随意入出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菩萨自在等持，与八解脱皆能自在顺逆入出。何等为八？一者，由色观诸色解脱；二者，内无色想观外诸色解脱；三者，净圣解身作证解脱；四者，超一切色想灭有对想，不思维种种想，入无边空，空无边处解脱；无者，超一切空无边处，入无边实，实无边处解脱；六者，超一切实无边处，入无少所有，无所有处解脱；七者，超一切无所有处，入非有想非无想，非想非非想处解脱；八者，超一切非想非非想处，入灭想受定，灭想受解脱。是菩萨摩诃萨复能于九次地定，若逆若顺自在入出。何等为九？为色境律、四无色定、灭想受定，是名为九。 释菩萨摩诃萨与八解脱九次第定顺逆入出，善成熟矣，能入狮子粪训等池。云何狮子粪训等池？善现为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伺，离生喜乐，入出境律，次第乃至超一切非想非非想处，入灭想受定。复从灭想受定起，还入非想非非想处定，次第乃至入出境律，是为狮子粪训等池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于此狮子粪训等池善成熟矣，复入菩萨超越等池。云何菩萨超越等池？善现为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伺，离生喜乐，入出境律，从出境律起，次第乃至入灭想受定，从灭想受定起入出境律，从出境律起入灭想受定，从灭想受定入第二境律，从第二境律起入灭想受定，从灭想受定起入第三境律，从第三境律起入灭想受定，从灭想受定起入第四境律，从第四境律起入灭想受定，从灭想受定起入空无边处定，从空无边处定起入灭想受定，从灭想受定起入实无边处定，从实无边处定起入灭想受定，从灭想受定起入无所有处定，从无所有处定起入灭想受定，从灭想受定起入非想非非想处定，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起入灭想受定，从灭想受定起复入非想非非想处定，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起堕不定心，从不定心还入灭想受定，从灭想受定起住不定心，从不定心入非想非非想处定，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起住不定心，从不定心入无所有处定，从无所有处定起住不定心，从不定心入实无边处定，从实无边处定起住不定心，从不定心入空无边处定，从空无边处定起住不定心，从不定心入第四境律，从第四境律起住不定心，从不定心入第三境律，从第三境律起住不定心，从不定心入第二境律，从第二境律起住不定心，从不定心入出境律，从出境律起住不定心，是为菩萨超越等持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超越等持，得一切法平等实性，复持如是所及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，与回向时无二心转，为谁回向？何所回向？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取净律波罗蜜多。卷第459。